详情请咨询6655000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Raise your hands up.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每天一个小时就可以嗨全天哦。欢迎你准时打开收音机，来到全中国都在跟着我们一起摇摆的战马能量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春辉。那今天呢是星期四了，也是各位女性朋友们的节日，那所以呢春辉要在这里祝愿姐姐妹妹们节日快乐啊。 好了，各位亲们啊，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呢也是无常啊，时冷时热啊，大家出门的时候呢，别忘记给自己带一件外套，随时的增减衣服啊。好了，那赶紧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边听歌呢边动动手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战马 music”，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， 然后呢，在微信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，告诉我你喜欢的能量音乐到底是什么，可以向我们来推荐。那千万不要忘记，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哦。那刚才呢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新歌啊，是来自张靓颖在2018年全新的一首单曲，叫做是我要的。那突然搞袭击，临时决定发歌啊，超任性的文案和歌曲的封面呢，竟然都是因为心情好，所以才做了这些惊喜的事情。有多惊喜呢？你可以找来看一看哈。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瑞典的歌手 Kim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 Undressed， 决赞的假音带感的节奏，那真的是单曲循环到停不下来啊，怎么样呢，你喜欢吗？强烈的推荐给你哦。好了，我们说呢，会唱歌的人呢真的是潇洒帅气有人缘，有没有呢？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不要看到别人又会弹琴又会跳舞，怎么会想到自己什么才艺都没有呢？然后呢一阵羡慕，然后呢加悔恨啊。那我想说，与其羡慕嫉妒恨，不如找来自己的闪光点，多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让自己在平凡的人生中也闪亮起来啊！因为我们有爱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很闪亮哦。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曲，来自刘力扬的《世界看我》，掌声请。 谁的眼睛闪烁着迷人光亮？谁的耳朵聆听着梦想起航？谁的步伐紧随着潮流风上扬扬扬扬？全世界 就要出发，请给点掌声鼓励，我的骄傲在发亮，快举起手一起来喝彩彩彩彩。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春晖啊，陪你一起欢乐，一起嗨。我们说，一切的都是最美好的安排，无需特别在意失去或者是得到。人生呢，就是这么的短暂呢，我们不可能变成完全完美的一个人啊，不可能去迎合所有人的口味。我们只要坚持做自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见自己想见的人，也就不负这一生的漫漫了。李白呢曾经说过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苏轼呢也曾说过，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所以呢，人生苦短，爱你所爱吧。 Then 错，不必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啊。那过好自己，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喜欢的呢，就努力去得到；想买的东西呢，就去买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做事情呢，放心大胆的去做，不要害怕，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。想干嘛就去，兴致高涨的时候，说走就一起走，我可以陪你哦。

的回忆释放，我真爱你的心伤，从不是我爱情的强项，心在往里在弹，我擅长自己忍痛在自己坚强，疗伤不该是我爱你的情况，若能忘我会忘，要疯狂的回忆释放，我最爱你的心脏，早就爱你的心脏，好多事与你分享，也包括痊愈的伤。 哇，这样一首歌呢叫做是疗伤啊，这个疗呢是聊天的聊，聊着聊着伤痛就没有了。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毕书尽的一首新歌，也是一首治愈系的抒情作品了。那这样一首歌由金曲歌后蔡健雅和作词人小韩黄金搭档量身打造，此曲一语双关的论点道破了人们在情感当中的矛盾心境，以极简的一台钢琴伴奏进歌，毕书尽娓娓道来的叙事嗓音细数着回忆与伤疤，诉说着幸福的期盼与向往。那伴着琴声的跌宕起伏，舍弃了高音与呐喊，用最淳朴无华的声线来咏叹着，如不可承受之心，却又难以释怀的沉重。疗伤并非我们爱情的强项，但是呢，借着疗伤分享已经痊愈的伤，记录着曾勇敢爱过的心脏。这样一首歌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毕书尽《疗伤》。好了，同样是新歌呢，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，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歌曲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赵赵推出了古风民谣新歌《一字歌》，歌曲节选了元代诗人吴希义和清代诗人王士珍的两首诗，诗中都包含了很多一字，赵赵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，热爱生命，享受生活，在寡淡辛苦中寻欢作乐，不去计较那些寻常的得与失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新能量单曲赵赵一字歌。 一年又老一年，一日又每日，一秋啊又一秋，一杯又醉一杯，一句啊一一夕啊一伤悲，一刹那一生梦，一遇一生是梦里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春慧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。那很多人听歌呢喜欢对号入座啊，每天脑子里呢都幻想着很多的画面，可是呢现实呢却冲击了你所有的幻想，告诉你幻想只是你自己给自己编织的一个可笑的梦而已，不能接受，不愿接受啊。那么当音乐当中所有的画面一层层的闪过，也许呢你就真正的爱上了这首歌，同时呢也看清楚了自己。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来自王若琳的迷宫，听听看吧。这首歌呢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太年轻的爱总会是那样子，轻易开始又轻易的放弃，有时候呢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的就会丢失了自己。女人爱看电视剧，特别是言情剧和偶像剧，为什么呢？大概就是女人不容易满足吧。爱幻想，有的时候呢还加了些许的奢望啊。那男人就不会啊，男人呢就会比较现实，比较容易满足。那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还是满足一下所有的女生朋友们的幻想，成全一下男人们的渴望。所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张韶涵带过我们的《其实很爱你》啊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还是要祝愿我们所有可爱的、亲爱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。那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